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盗贼宵小飙演技，真假难辨很入戏，青眼眼见变为实，抽丝剥茧解谜题。列位，你想过没有，这个古时断案呢，一没监控探头，二没 DNA 检验，那靠什么找出元凶呢？察言观色是很重要的一招，有五声听律诵之说。那么是哪五听呢？一是辞听，听人说话；二是色听，看人面色；三是气听，看他气息；四是耳听，看他听人说话的样子；五是目听，和他对视，看他反应。哎，这是基本的招法。而高明的法官都知道，眼见的可不一定为实。比如咱们今天说的临安府的法医老班，他办案自有他的一套绝活，是什么呢？您往下听。 小包哎，小包，孩子哪儿去了？小包， 哦，是我，是我，我说我来了。 看看你，你若去撒个尿，等你半个时辰。你哪儿去了？你刚16岁，你就有前列腺的问题啊？你怎么冲突了？玩劲这么重啊？ 不是的，师傅，我正尿着呢，我看见那边有个蝉叫的欢，怪好听的。我刚想细听，结果一个大刀螳螂在边上一口叼住了这蝉、 啊、 我正懊恼呢。 蝉、 对呀、啊、这螳螂它搅了我的兴致啊、 哎、 结果呀、啊、一只青蛙从池塘里蹦出来，一口就吞了那螳螂。 青蛙在后。 是啊，这青蛙吃得高兴，呱呱呱叫的震天响，没想到我双手一舞把它给逮住了。 你把蛤蟆逮住了。 我跟这青蛙、我刚想跟那青蛙玩一会儿，您就喊我了， 我就把你给逮住了。 可不是吗？ 要不说这世上啊，如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你仔细观察挺好的啊，咱是干嘛的？咱是做法医的，哎，就得认真观察。可有一样啊，眼见的可不一定为实。 哎，师傅说的是。再给弟子讲一段您上回识破那打太极的假把式的故事呗。哦，他那隔山打牛的演技啊，太浮夸了。 天不早了啊，咱们赶紧先回衙门再说。 艾玛， 嗯， 艾玛，你使点劲儿行不？ 是老爷们儿没事啊，这担架都快掉下来了。 人家已经很努力了好不好，你不知道人家这两天不太方便吗？欧爷， 哎呀妈，我服了你了，怪不得书上说的好，叫做不怕神一般的对手，就怕那啥一样的队友啊。 哎，这书真好，那本书啊哪写的比三生三世还好看吗？借我看看行不行啊？ 不 借我看看呗。 带着你的。我说哥，不对，大叔，小姨，虎子， 你要干什么呀？ 您加把劲儿不行吗？ 你把辈分整清楚了行不行？ 你加把劲儿，我叫你什么都行。知不知道咱这干什么的？ 干啥呢？ 咱这一票干的容易吗？你说好不容易获得手了，赶紧弄家去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咱把这东西一分，您愿意上哪歇上哪歇去，别给我添堵。 师傅，你让我专心走路，怎么你又看上热闹了？ 奇怪，你看前面那个抬担架的。 看见了，怎么了？不就是俩汉子抬一副担架吗？肯定是他们家人有病人往医馆送呢。哎呀，师傅别愁了，咱赶紧赶路吧。 不不不，这瞅着不是一般的病人。 那是二班的吗？怎么了？这担架上不就是躺着个姑娘，前面一个汉子，后面一个汉子，这没毛病啊。 哎，不对不对，你得仔细的观察 啊。 天这么热，病人全身裹着一个大棉被，为什么呀？ 哎呦喂，我的师傅，您是火眼金睛不假，那人家许是发风寒，人就是怕冷。 不对，你再看后面那个汉子，不专心的抬担架，他老把手伸进被子里去摸来摸去的，这干什么呢？ 哎呀，师傅，您管的是这也忒宽了。 光天化日，一行人神色慌张，举止怪异，有悖常理，我上前盘查一番。 哎，师傅，人家不就是去看个病吗？您可真是…… 请相信，铁腕行路，本人是县衙法医班超。 哎呀妈，吓我一跳啊！ 你喊我干什么呀？ 你就是那个外号班神眼的班超班的人。哎， 正是。混号的是乡邻太爱的。 哎呀妈，完了。 哥，你没事了喊我干什么呀？ 哦，我问你抬的是何人？前面那个杠夫他又是何人？ 那个杠夫叫艾玛，这担架上是他媳妇得了重病送娘家养病，我叫欧叶。哈哈，我来帮忙了，我们可都是他大弟良民呐。 良民？那不对呀、啊、刚才抬担架的时候你怎么时不时的把手探进被子里边？常言道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要说他伸到被子里边也还罢了，你一伸进去，他这当丈夫的毫不在意，这仨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？从实招来。 哎呀妈呀，大人火眼金睛，小的知罪。哎呀妈，哎呀妈， 是跟我说话的吗？ 啊，我赶紧跪下请班神眼恕罪。 担架到底什么人呢？北中到底有何物啊？ 回大人啊，我们刚从一所宅院里偷了不少的金银细软，放在担架上边啊，为掩人耳目。我们从青楼雇了一个女的，假装她媳妇重病，不想被大人您看出了破绽。您真乃是神仙呐呀！ 欧耶！ 天哪，师傅，您这双眼睛比刀子还厉害呢，弟子服了。 这老班师傅班神眼的名号的确叫名不虚传呢、啊、从他眼前经过那就跟过一遍 X 光检测仪一样，如果那个年月也有 X 光的话，哈哈。那么这个盗贼三人组形迹可疑，让老班可抓了个正着，也让这个小包佩服的是五体投地。而不久之后呢，一桩蹊跷的案子又让小包是大开眼界。 青天大老爷呀，你可得给民女做主啊，不能让恶霸得逞，让我们孤儿寡母流落街头、啊、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、啊、来把鼻涕擦擦啊！没让你把我袍子这么擦， 你不给我做主我就擦擦。 甭管主持公道啊，你说说 你赴那个贾家那个贾仁义什么事啊？ 那经典大老爷呀、啊，那个恶霸贾仁义他强占我家民房，殴打我小女子，七罪当诛啊！ 哎呦，你我认为你不太像一个良家兄弟啊！我问一问你，他为何要强占呢？ 恶霸做事还需要理由吗？需要吗？要吗？啊妈！他家是开绸缎庄的，家大业大。 我的是羊了。 小女子家是卖烤肉串的小本营生，但是托俺娘的福，俺娘死前给俺留了一个小小的门市房，门脸不错，冲着大街，生意尚可。挨着我的贾家呢，也有一家铺子，是我们家的十个那么大。可是他家的在街口里，位置没我这个好。这贾人一见我顾客多，他就心生嫉妒，他想要强占我家门市。他到我家来说什么，这房本是他家的老宅。真是信口雌黄，我跟他理论，他就要带人强占，还要打人呢、啊。 真是欺人太甚了，师傅，咱衙门是为民做主的，可不能让恶霸欺压老百姓啊。 小包，小包，啊，道理不错，但有一条，咱们差人断案呢、啊，不能听当事者一面之词，啊、口说无凭，切不可作为判案之唯一凭据。 可是这小女子明摆着就是弱势的一方，莫非是？他还能打了那个恶霸不成？谁信？ 小人，你且退下，回头老夫找你问话，传贾仁义。 大老爷做主，小民有老宅一间，多年被人占用，现如今家里头有三间房屋啊。我本来想啊，跟那个占房的人协商解决，不料那个女子态度蛮横啊，不仅毫无还房的意思，还要反告我霸占他们家的房产，我是真真的，冤枉啊！ 闭嘴！让我上来！我先问你，你脸上的伤是何人所致啊？ 就是那女的抓的。 这就奇了怪了，都说自己的房被人给霸占，都说别人打了自己，这事儿可真是蹊跷。 哎，你不知道有一位老前辈说过一句话吗？ 啊，啥话呀？ 真相只有一个。 哦， 这是柯老前辈说过的话。 哦， 一定有人说谎了啊。 哦， 或者全都说谎。 那师傅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 坐在堂上，想破了脑袋呀，也断不了案。 哦， 人对两张皮，反正都使着啊。有会说不会听的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咱谁都能说出一朵花来。俗话说得好，叫桃李无言呐、啊，瞎子成蹊。证据自个儿就会说话，咱走。 师傅，那咱哪儿去啊？ 房屋纠纷的现场。 师傅，您这围着院墙转了好几圈了，您是把这当磨了吗？ 废话，为师啊，这不一边走一边琢磨呢吗？ 啊， 这里有什么乾坤奥妙啊？ 师傅，这小女子的烤串门是临街口，而那贾仁义的绸缎庄店面在里头，确实如女子所说，想必贾仁义要占她的房，这是合情合理。 哎，不能这么说 啊， 有一点蹊跷之处。 啥呀？ 你看， 啊， 这烤串店位置是不错，可你看，香莲家的住房地基跟贾仁义家相连。 是这么盖的呗， 没这么简单 啊！ 我看这相连的房屋啊，像是从贾仁义家的宅院后切出来的。 哎，师傅，您这么一说，我才看到这贾家的院墙到了相连家断了一截儿，这又有什么用意呢？难不成这两家原来是一家？哎呀呀，乱了！ 两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你们是？ 您能先去吃点药？ 什么人啊？是不是来偷东西呢？毛贼啊！老夫我， 你要干什么呀？ 我要 死 了！ 我干嘛呀？我要报官啊！ 你先报，先找大夫吧。 不，甭管， 您说，你们就是差人，我们就是差人。 不像啊， 还是看不像、啊、人不可貌相，这是腰牌，您看，老先生，我乃县衙的法医啊，前来勘察这贾家房屋纠纷的案子。哎，对了，您是这儿的老住户了， 我有事问问您，这个香莲自家的店面怎么盖在人家院墙里边呢？ 你呀、啊，这算是问对了人了。 怎么呢？ 我呀、啊，是贾府的老当差的了。 我 伺候了他们贾家呀，好几辈子人。贾仁义小时候，我呢还给他呢、把过呢、尿尿呢、 不提这、我就问您这个房屋建造细节怎么回事。 我说句公道话，这贾府啊对我可是不错呀。 怎么呢？ 我们家老太爷你知道叫什么吗？ 叫 贾正经。 贾正经的、 他可是个正经人。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？ 这个正经人啊也有让人抓住把柄的时候。这事儿啊说出来丢人呐。 您知道 我不单是知情人， 还是、 我还是当事人。 当事人、 不是我这么说吧，当年呀、 啊 贾府里头有个丫鬟 叫 香椿。 你找一鸡蛋给摊了吧。 那摊了呢， 名字叫香椿。 香椿 是谁呀？ 不是别人，是香莲她的妈妈。这贾正经老太爷呢有心收她为妾 啊， 可是贾家正房大奶奶不是个善主，说话砸坑的主啊。 我 知道有这么个苗头啊、一顿乱棒了就把这香椿逐出了家门。贾老太爷念旧情啊，把香椿安顿在贾府的外头，顺便呢给他许了个人家。 这不挺好吗？ 从院墙里边接了一间房子给他住。 这么接着的。 可这香椿生了闺女之后没几天呀、就疾病而亡啊。 人没了。 大奶奶一看见香椿也没了、老太爷也断了念想了、也就容了香莲一家。这就是这间小门面房的来历。当年香椿搬家呀还是我给搬的呢。 想不到这儿还有上一辈的恩怨呢。 好，待我回堂上再审。那您愿做呈堂证供吗？ 当然了，可有一样，这些旧事儿啊香莲他可不知道。 不不聊那么多了，小包啊回去升堂。 老包虽然说心里明白了个八九分，但是呢还是得据实断案，命贾仁义拿来了老房的地契。香莲家的房子果然在贾家老宅的地基之中。堂上老詹又讲明了这一段情债，香莲大哭说呀自己命苦。贾仁义这回真仁义，虽然占了理，但还是拿出银两让香莲换地方重新开了店面。这段纠纷终于是化干戈为玉帛，这一切小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。不久老班出门公干，堂上可就剩下小包一人。可巧来了两个吵吵闹闹的主。 咱们管事儿的老班的不在啊，明儿再来吧啊。 回去衙门里没人，走吧。 谁说没人了？我不是人啊。 你那毛头小伙别说话啊， 甭跟他废话，这事儿他断不清楚。 对，你怎么知道我断不了？你们有什么状子尽管呈上来。 小猫还是口气不小，下雨天打孩子咱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拿他试试吧啊。是这么回事，这个呀是我伙计，我呢是他老板。您可能啊听不出来，我们呀是一家烤鸭店的工作人员。 那听出来了 啊，这个是我的伙计，我是他的老板。 谁是你伙计？我辞了好不好？咱俩现在要不是有这笔账勾着，我都懒得理你。 嘿，你小子忘恩负义。 别吵别吵，一个一个的说啊。 是这样 啊， 我上个月啊在他这个烤鸭店当小工，这老肥啊他太抠门，活儿多钱少，实在没什么干头，我就提出来，我说我不干了。老板一看我要走，故意刁难不给我结工去。 说话讲良心啊，我手里这收条白纸黑字写的清楚，今收到工钱纹银38两黄毛。 什么38呀、你就给了我28。是这么回事，我辞工当天一直啊要求老板给我结工钱38两，老板说先给结28两，剩下10两等3天之后再来拿。我就写字据了， 今儿收到工钱纹银28两黄毛，哪知道三天之后我过去要他翻脸不认人了。他告诉说38两都付清了，有字据为证。我说无理取闹，我这不血口喷人吗？他那字据动了手脚了。 先把字据拿过来，一个说38两，一个说28两，是谁在撒谎啊？ 啪，字是他写的，那能有假吗？ 他改过。 你说改过就改过，我揍你吧。 你试试。 停停停，别吵了别吵了啊。哎呀，我要像我师父一样好好的思考一下。今收到工钱纹银28两，今收到工钱纹银38两，一字之差，差之千里，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有了，黄毛， 来 拿纸笔 干嘛？ 就在这写10遍，今儿收到工钱纹银28两，然后再写10遍，今儿收到工钱纹银38两。 您罚我这抄作业，这 让你写你就写，哪那么多废话。 得写写写。 老肥，你可知罪？ 什么知罪？啊，咱别冤枉人啊，您别乱判案行不行？ 你骗得了你伙计，你可骗不了我小包。都说这字如其人，你来看这黄毛写的2字和3字都有它各自的特点，肩架结构一看就是他写的。你再看看你的这张收条的3字，明显有补笔的痕迹。为了区区10两银子，你就动了坏心眼儿，是不是？你若不招，衙门有笔迹鉴定专司，到时候可就是欺骗官府之罪了。 哎，我招，全招。哎，我心里有气，我使了个坏，加了个横，把二变为3了。 搬起石头砸自己个儿的脚，你确实是够二啊。 嘿，别看这人小鬼的很，今儿还来对了。 你怎么跟本官说话呢？ 谢大人。 这小包不慌不忙，见招拆招，得到了老班师傅的真传，断案有理有据，最后替黄毛要回了欠账。眼见不为实，还要靠精密的推理和其他过得硬的证据，才能够不被假象迷惑，还原事实的真相啊。这正是人言不足信，字中藏乾坤，慧眼破诡计，去伪留下真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3言2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